时至今日还会有人依然感动于爱情怦然心动的开始，但我好像记得后来却没有人能把它坚持到底。应该能让你怀念的不是某个时光，不是某个夏天，而是某个人，而是他给你带来了整个致命的曾经。后来看见这句话，等闲变却故人心，却道故人心易变，却没明白人生若只如初见是他的上一句。当我明白时，他却已在记忆里。人越是特别孤单的时候，是不是会再想曾经为你泪流满面的人，他在哪？可结果呢？还是自己一个人熬过了所有这些时刻。后来你出现了，可我好像不再需要了。还会记得有人说，人生大概会有两次错过，第一次是错过心爱的东西，第二次是错过心爱的人。这些就像你很喜欢的东西会有很多，后来也许不想再要了，即便他的世界再大，也会与你无关。时间会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，会让深的东西越来越深，也同时会让浅的东西越来越浅。结果无论是快乐也好，悲伤也好，愤怒也好，能让你这些情绪尽情抒发，或者诱导你抒发，这些都是你爱的人，他的存在就会有意义。一些人一眼就可以万年的人，或许一眼他就不见了的那个人。而自己不会遇上下雨天为你再次撑起伞的人呢？我的故事还未完待续。 青春时段